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于飞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4摄氏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未来两天天气晴好，风力不大，气温低迷，外出务必要防寒保暖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4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首都滑雪大跳台供电达到赛事标准，明年一月东城区将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，中考体育现场考试项目库增至22项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，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，昨天凌晨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始正式造雪，标志着场馆电力供应保障达到赛事标准。首钢滑雪大跳台又称雪飞天，是北京赛区唯一一个雪上竞赛场馆，将在赛时承担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单板滑雪大跳台两个比赛项目。赛后，这里还将成为世界首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，面向公众开放。造雪作业是滑雪大跳台正式比赛前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。造雪工作分为造雪、除雪、塑形以及补雪四个阶段，预计到明年1月20号左右完成造雪。昨天0点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。近日，故宫、八达岭长城、天坛、圆明园等40多家单位宣布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。对此，有60%网友表示希望未成年在参观时得到监护人良好的引导，文博场所的服务和管理也应该因事而变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。 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规定，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科技馆、美术馆、文化馆、体育场馆、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。近日，包括故宫在内的40多家文博单位、公园景区宣布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。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研究院在对近50000条相关网络评论进行舆情分析后发现，有14%的网友表示支持，11%的网友认为有利于未成年人了解传统文化，9%的网友对自己已经成年表示遗憾，5%表示期待去博物馆参观，而61%的网友则表达了希望要求有成年人陪同，在参观过程中家长以身作则，遵守场馆规定，让孩子文明参观。评论认为，近年来各地掀起了文博热，文博场所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，对青少年了解优秀传统文化、增加科学知识、塑造正确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门票虽然免费了，服务却不能打折，而是更要加码。文博场所应针对人流量的增加提前做好应急预案，升级展览手段，做好服务保障，用精细化思维全方位举措提高管理效能，真正做到把好事办好。 继续关注新闻，昨天东城区人代会举办题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，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新闻发布会。会上，东城区教委主任高伟介绍，东城区明年一月将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。按照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原则，东城区将建立新交流轮岗干部教师台账，确保完成本学年任务目标。目前，东城区已经建立了78个双师教学教室，提供了100节优质双师课程。高伟介绍，明年东城将保障学前普惠学位供给，扩充义务教育学位2000个，实施学校周边200米区域综合治理，持续推进平安校园建设。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实施后，中考体育现场考试30分不变，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22选4。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，考试项目的增加是给孩子们更多选择，提高学生得满分的几率。绝大部分项目会在学校不同年级的体育课中学到。 市教委表示，北京还将组织召开全市首届小学生运动会，包括整班全员都参加的接力跑、跳绳等体育项目，鼓励所有小学生能参与快乐体育，激发锻炼兴趣。12月10号，家住虎坊桥附近的市民曹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，自己每次骑电动车路过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中国书店大楼，都习惯看一眼建筑上的大钟，但前几天她经过时发现大钟突然不走了。具体内容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。 市民曹女士告诉记者，她是在这周二送孩子的时候发现大钟不走的。 因为每次接送孩子都走这个路口嘛，然后那钟一直都是走着的，然后从那个周二开始送孩子的时候，当时应该是5点多，但是一看那表才3点多就停了，然后周五晚上再接孩子的时候，一看那个钟还是停着的。 曹女士表示，每次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经过路口都看一眼大钟上的时间，这么多年慢慢就成了习惯。 因为接送孩子现在在北京骑这个电动自行车是最方便的嘛，那肯定不方便随时看手机，就走到那路口然后抬头看一眼就知道大概迟不迟到，就挺习惯的。 曹女士告诉记者，发现大钟不走后，她拍了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，竟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。 其实一开始吧，星期二我发了一朋友圈，然后大家都说其实到那儿甭管要不要赶时间都会那个抬头看一眼的，但是现在都3-4天了那钟还是停着的。 曹女士说，眼瞅着大钟几天都没恢复，心里一直都惦记着，也想问问大钟停摆的原因，看能不能尽快修复。随后记者联系了中国书店的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表示，大钟之所以停摆是因为整个大楼要进行修缮。 您是说的虎坊桥大楼吧？因为我们那个大楼在做整体的加固维修，因为它是文物保护单位，要做加固房子，因为有100多年了，这是头一次做这么大型的修缮加固，那个房子有点歪了。 记者也把曹女士等市民的担忧转达给了这位工作人员，对方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，因为这几天忙着搬家，所以还没有设置相关公告。 因为就是刚搬完，还没开始做外装修的那个公告啊，什么围栏啊都没做呢。12月6-7号，等于就现在刚开始那个有那个工人进驻啊，什么加固房子。 随后，记者询问了修缮工作何时结束，大钟什么时候能恢复运转。工作人员表示， 主要是加固地基什么的，好像得有1年1年多点儿。我们到时候还搬回去呢，还会弄好的，您放心吧。 中国书店办公大楼位于虎坊桥，因造型似一艘船，也被称为船楼。它建于1920年，曾是京华印书局所在地。全楼均为木质结构，如今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在此也希望大楼早日完成修缮，当大家再次抬头，熟悉的大钟依旧在那里，记录着岁月流淌，时代变迁。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，今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4摄氏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6摄氏度，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44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7.3，中度拥堵，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此人编辑袁硕，主播于飞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。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，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、树标杆。2021年，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。那么，围绕两区建设，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？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，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，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？12月20日，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。